心。 还有人在哪里游荡？ 激活了天际， 穿越那小， 将你摘下。 眼中的伞，我 给你一张过去 的啊，送给情人呀，茉莉花呀，茉莉花，好一朵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 我还在爱着 你。 我美丽的 梦，在这里重新展翼，自由远去的风景， 寻回那已远去的伞过， 将面临从未有的绝梦和归。 现在放开心中的 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 谢谢。 提醒落下，三国厮杀，这是赢家。 别急着说他远去呀。 南方的戏唱，掌声雷鸣，乘烟秋月长，会越伤心。街头唱着，万籁迎北京，回想那些名绝的戏曲，我只不过想唱唱戏给你听，只是因为你。 我只不 过遥无期，咔嚓， 我想唱戏给你听， 咔嚓，解锁摩擦。吉他吉他 来，只是愿意能够心爱的 人，只 不过想唱戏给你，谁给我回应到底， 悬在心中的那不禁凡尘挣扎， 我不是伤 伤的夜晚，等待着 教育 做后去唇边醒着 唱 开那里尘封中的三国， 来的幻境神秘，激活了潜力， 穿越那硝烟中的三国， 在这里重现战役，自由越狱的风景， 去为那已远去的三国。 回首你奶奶最爱情，我可以做你的留声机，只是希望你说一句 I believe， 只想告诉你 面临从未有的绝梦魂魄， 现在放开心中的风中的伞， 你能够喜爱我， 来的幻境是 只不过想唱出戏， 你激活了潜力， 穿越那些 谁 刀眼中的伞， 我会来拍摄散场之后， 在这里重现战役，自由越狱的 学会了一去的三国， 照片里从未有的绝梦魂魄， 现在放开心中的三国， 才发现我不是唱研 武器可随时进行替换，所以我们不要吝惜对武器的投入。现在，想不想和哈尔西一起去试试新武器的威力？